好，星期二得到，今日是四月三号，咁今日咧就人少少，就净系得我同埋 Tony 两个啫。咁咧就阿 Tony 都喺度， 冇错啦，呢个叫原班人马，就系我哋两个啦， 系、哦、最原班人马， 最原始嘅原班人马就系我哋啦。 系唔系？原本我都谂住即系有一日，因为星期二而家做两集，我原本都谂住有一日系做。即係得兩個人做嘅，咁啊可能可以專題啲。咁今個禮拜就其實係因為阿刁民唔得閒，咁啊許留山亦都唔喺香港， 喺台灣，喺度許留山。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就真係得翻我哋啦。咁同埋嚟緊禮拜五六嗰集咧，因為阿 Tony 唔喺香港啊，咁就我哋會暫停一集啊。係 啊，咁啊，所以咧係啦，今日咧我哋都禮拜二錄音就禮拜三出街啦嚇，咁 希望儲幾日等你哋一，不過你放心啊，我聽佢哋蒙向報講咧，佢哋都會錄啲節目咧應下市嚇，咁啊攝下啦，幫幫手攝一攝啦嚇。 係， 咁嗱，依、這個叫做咧，許留山就去咗台灣，佢係咪去接應戴耀廷咧？ 嗯，可能係喎、 啊。唔係喎，佢一早去咗㗎喇喎。佢係咪嗰邊 幫？佢去嗰邊主辦論壇。 係啦，係咪幫戴耀廷籌備呢個咩五毒合流？ 五毒。 喂，佢聽你講呢，今日呢好好笑，去去戴耀廷嗰個港大嗰度踩場有幾個團體，就話呢五毒合流。咁我記者問佢，咁邊五毒啊？ 噏唔到。 噏唔到。藏毒、疆毒、台毒、港毒、第五呢总之就唔读啦，咁样噏唔到。 系 啦，咁啊，澳门唔独立嘅，澳门一早回归咗噶啦，本身红区嚟噶啦嘛，系、咪？澳门喺六十年代一二三事件嘅红区嚟噶啦嘛，咁、所以你澳独系从来都冇嘅，系、嘛？咁五独唔够数，即系好似我哋数五大洋、七大洲数唔到五大洋，系嘛？因为南冰洋唔入去噶嘛，正常吓。系啦，咁所以咧。我哋系要改口啊，四毒合流算啦，嗱，争一毒吓、四毒，咁呢个叫做咧，嗱，系咁依讲讲啦，有好多人一头雾水啊，听我哋节目咧，咩事啊？ 呢单嘢就应该大家都知噶啦，啊，唔抱歉，我有啲喉沙啊，有啲病，所以通常你可能讲多少少，我有鼻音讲嘢， 系。 咁啊，嗱，戴耀廷呢单事件就系佢早前就系喺呢个复活节假期之前嘅。就出席呢個台灣嘅論壇，咁、咧我哋以我哋理解咧，台灣嗰啲嗰啲組織咧搞呢啲論壇咧就好常都有嘅， 好密噶。佢哋話咧呢啲咁嘅論壇咧，台灣咧其實日日都舉辦嘅，咁啊到禮拜六日咧就多好多添嘅，好密嘅舉辦得。 就有啲似我哋香港喺旺角，即係都好興搞街 西洋菜街嗰啲係嘛？ 係啊，嗰啲論壇基本上又好似個個禮拜都有嘅，即係有一段時間。 呢啲好似都唔止添啊，好似仲即係嗰個普及程度咧，即係好似嗰啲嗰啲叫街坊福利會咧係嘛？搞節目搞啲日日都有㗎。係 咁啊，事完啊，戴耀廷咧就出席一個叫做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啊。嘅論壇嘅時候咧，就喺個論壇裏面咧，就講咗一啲主張出嚟。咁佢嘅主張咧，講咗咧就係話咧，假如咧嗱，我睇翻先，佢就話咧，港人咧可以係，佢話如果中國咧成為咗一個民主國家之後咧，咁香港咧可以實現民主普選，咁同埋咧人民自決，咁咧港人到時就可以考慮係咪咧成立獨立嘅國家，或者係同中國其他地區嘅族群組成聯邦或者係邦聯嘅， 即係例如呢個咩同廣東合併成為一個大越國係嘛？咁、又或者咧，廣東福建咧就變成一個越國啊！即係依個講緊依個自古以來啊，其實就唔係好古嘅啫。因為咧，如果係講秦朝咧，嗰、那個版圖係唔包括廣東、福建、廣西嗰啲地方嘅嚇、因為白越啊，呢啲地方係白越啦、即係越南嗰個越啦。咁所以咧，曾經越南外交部咧就出依個聲明咧，就依個叫做咧譴責中共嘅，就係話咧福建。廣東廣西自古以來就係越南嘅神聖領土，嚇、呢個好多年前出過一個聲明㗎啦。因為咧喺秦始皇年代咧，呢啲地方叫白越，嚇咁啊，所以咧呢啲地方咧就唔屬於你中國嘅咁講嚇。咁、當然呢啲都係打飛機啦，而家好明顯係屬於啦，係咪啊？咁啊， 咁啊，所以如果啲人要 cam 回歸咧，話要數2000年前嗰個時間咧，喂，香港要回歸越南噶咯喎，咁人滯喎、 啊。係，計自古以來就好麻煩嘅，因為從來大家都知道，就算你幾唔認同呢啲言論都好咧，咁啊，中國版圖歷來咧都係大大小小不一咁移動緊嘅。 因為嗱，如果你數多2500年前咧，中國嘅版圖咧就只係喺呢個叫做咧長黃河流域以南以北嘅啫，通常系嗰个圈河套附近， 即系所谓中原地区咯。 中原地区 河南、 河南、河北，咁呢啲地方先叫做中国啊嘛。其他地方系蛮夷戎狄，系、嘛？东南蛮、西夷系嘛？北方就狄系嘛？所以咧，阿戎啊，西戎就北狄系嘛？咁、所以咧，你哋嗰啲好多时咧历史咧就要读多啲。系嘛？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就露馅啊！因为你讲到自古以来就好大镬啦。因为咧，外交部啲记者咧好稳阵嘅，因为问亲佢都全部自己人啊嘛，就冇人问。如果你有个识历史嘅问咧，自古以来个古字去到边一年啊咁样咧？喂，你去到如果公元前几多八百几年嘅时候，人哋会同你讲嘅。喂，蒙古国都可以 cam 喎，自古以来数到公元1200几年， 你如果你计元朝就大镬啦。版图啊，远至及至欧洲啊， 去到威尼斯嘅差唔多打到啊，咁到时就好难，即系好难同你计数啦。 可以同佢组织呢个欧盟啊 ，cam 翻欧盟 都唔使一带一路系啊，同欧盟喂，欧盟一人一半咯、啊， 直接攞翻嚟， 唔系一人一半啊。 嗱，喂，嗱，翻嚟戴耀廷， 翻嚟我哋大中华地区啊。 咁啊，呢单嘢点睇啊 ，Tony？ 呢单嘢有乜启示？有冇收啲咩风啊？ 嗱，呢单嘢咧。消息咧就話咧係有心人係特登裝鳩呢個戴耀廷嘅。嗱點解咧？其實中聯辦係其實僕咗佢好耐，其實由佢佔中開始咧已經僕咗佢好耐。咁但係戴耀廷咧係一個謙謙君子咧嚇、又冇婚外情啦，捉唔到佢婚外情啦，捉唔到佢叫鴨啦， 一路都冇痛腳。 冇錯啦，即使係可能過馬路啊，都睇紅綠燈啊，都唔會衝紅燈嗰只。吓、啊， 咪咁佢啲冲咗都死唔得人嘅， 唔系啊， 抹黑唔到嘢， 唔系啊，大字标题嘅、啊，如果喂， 系咁咪可以话咩嘛？冲红灯系为咗占领马路啫， 唔得噶，佢系一个圣人嚟噶嘛，所以咧系唔能够有错噶，明唔明啊？差唔多咧，打乞嗤啊，都要即刻攞张纸巾出嚟包住，惊嗰啲微菌，哇，俾人捉到你打乞嗤，唔戴口罩啊，唔拎纸巾。所以咧，戴耀廷呢幾年咧，坦白講啊，佢哋中聯辦係派咗一隊人咧，24小時監視佢嘅狗仔隊係跟的。咁今次咧，哦，順曬意啊！ 即係等咗咁耐嚇，可能諗住佢戴耀廷諗住離開咗香港就啊，終於就擺脱曬啲監視啊！啊，冇人跟 嚟啦！你去到邊啊？話俾你聽，台灣好多共產黨嘅，你知唔知啊？101大樓啊！ 喂，其實台灣嗰邊可能係更加多人嗰邊， 更加多共諜啊！ 喂，你睇下上次即係眾志嗰班僆仔飛過去， 俾人打咯， 參加論壇啊，羅冠聰俾人打。你知其實台灣嗰邊更加危險。 嗰邊係白狼個仔嚟嘅，不過後屘而家人哋起訴佢啦，而家告嗰個啦，告嗰條友啊。咁你諗下啦，喂，戴耀廷人哋僕咗你咁耐，終於你都有痛腳喺人哋揸手，喂！近似係有心裝你嘅，係嘛？佢講嘅嘢咧，大家有冇？如果叫做咧頭腦清晰少少咧，都會記得香港眾志就係衰依樣。選舉主任出嚟講就係你哋講過啊嘛。 我哋呢個節目講了又講噶啦，即 係我哋講舊年已經講過呢個問題噶啦，就係、是、咧你香港眾志衰就衰喺你嗰個叫做咧。叫做 政綱嗰度， 政綱嗰個政綱就係主張呢個叫做港人有自決，將來香港獨立係其中一個選項。咁佢就將你打成係港獨噶啦嘛。咁你戴耀廷，你仲犯重複嘅錯誤？喂，人哋等就等你講呢句説話啫，等咗你幾年啦，你終於咧忍唔住，定係咧而家叫做咧，其實係叫做授人以病。人哋本來冇位劈你嘅，你咧就突然間咧將把刀柄交俾人哋，人哋禮手咪斬你咯，係咪？嗱，跟住啦。佢呢個叫做咧，對方啊，主辦方叫做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 咁佢嘅理呢、這個理事長叫楊月清，係一個女人嚟，一個 係一個女士 長者啦嚇，一個女士一個長者嚟啦嚇。咁啊受呢個 TVB 咧就訪問，咁佢咧就話誒呢個係一個只係一個平台嚇，咁啊俾全世界受到中共壓迫嘅一個集會，即係類似呢個中共苦主大聯盟啊，係嘛？ 嗯， 係咪屬於一個苦主大聯盟咧？咁咧佢就提到呢個針對呢個團結盟兩個字啊，大家會好緊張，佢就話只係好小事啫，結盟。喂，呢樣嘢咧，你其實都係冇讀歷史嘅。盟呢個字咧，喺中共嚟講就係一個好大禁忌嘅。點解咧？中共咧，每一樣嘢都將你打成一個集團、一個聯盟、反黨聯盟、乜乜反黨集團、反黨集團嘅人咧，只係一個人啫，都可以成為一個反黨集團啊！所以咧，佢係將嗰樣嘢咧，係將你形象化，哇，好似好大嘅團伙咁樣。你今次好明顯俾人睇到嘛？喂，擺曬所有旗出嚟，五支旗佢當你五個組織噶啦。如果裡面有一百支唔同顏色旗，佢就當你一百個組織結盟，係一個反共推動港獨台獨嘅結盟。所以咧，個位係入到你啱啱好嘅。跟住港澳辦、中聯辦、香港政府出咗聲明譴責佢係嘛？ 即係香港政府出腳咧，就3月30日就係復活節假期第一日嚟嘅。咁政府就發表官方聲明啦。咁就話咧有傳媒查詢，咁戴教授咧過去台灣咧參加論壇嘅時候就發表咧香港可以成為獨立國家言論啊。咁政府咧就再次就出嚟譴責呢啲講法啦，就對呢個言論就感到震驚，咁就話咧任何港獨主張都唔符合一國兩制同埋基本法嘅。 係， 咁政府罕有地覆稿覆得咁快咧，其實因為嗰日係公眾假期，大家都知其實政府覆新聞稿嘅速度就相當之慢嘅，我哋都分析過好多次啦。咁之前都睇過啦， 佢好興凌晨嘅喎。 即係例如阿鄭若華司長覆嘅時候又好，即係嗱，平時律政署好少無端端發聲明，咁終於頂唔住又發一次，咁揀個禮拜唔知禮拜日定禮拜六深夜凌晨咁發，咁即係大家都睇得到嘅，政府平時做嘢就係咁樣，咁到底今次點解會有一個大合奏嘅情況？同一時間政府又發表聲明，所有建制派、中聯辦嚇。各方勢力都一齊去發咧，咁大家係咪約好咗咧？ 喂，僕咗你咁耐，你終於跌落個陷阱啦，係咪所有人衝出嚟係嘛？繳即係檢獲嗰啲叫做戰利品啦，係嘛？喂，嗰只肥羊等咗你咁耐，你跌落咗個窿度喎！喂，大家衝出嚟，喂，準備呢、這個叫剃羊毛同埋燒羊肉噶啦嘛！ 好似玩緊，佢而家好似玩緊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同埋玩緊數字球咁咧。喂！成班人陪你玩，系谂住捉你一个噶咋，其实 系啊， 其他嗰啲唔系谂住捉噶， 系啊啱啊，即系玩捉咧，系嘛？而家 一嗌到你个 number 全部散开晒啦， 系啊，唉，所以咧呢镬咧，其实真系叫做咧，系佢系有少少有少失言嘅，因为咧 佢我哋真系期望阿戴耀廷个水平系高啲嘅，其实即系冇谂过佢会。即係煩一嗱，佢自己嗱最大鑊係嗱，你話我唔係，我誓死捍衞我呢個主張，咁又唔係，佢又而家佢又話其實我自己咧就唔贊成港獨嘅，又吉力吉力講一大堆，咁個問題咪又翻嚟咯？咁你嘅支持者又會問你，喂，咁你又唔贊成呢樣嘢？呢個又唔係你嘅主張，咁你講嚟把乜啦，哥？ 啊，咁佢其實喺度係咪測試緊中共呢個底牌底線咧？系咪佢用一个人肉嘅叫做咩啊？ 佢唔使测试啦，系嘛？佢应该知道。 系啊，唔系啊，我就系话，如果佢嗰个想带出个观点就系、是、啦，我咧以身试法，用我自己条命去测试下中共底线。喂 ，Johnny 讲得啱啦，唔使测试啊，因为咧早一个月前佢已经选举主任话俾你听咧，个结果系乜嘢？系唔使测试，系唔得唔俾嘛？系嘛？喂，总之就系因为呢个理由唔俾佢系 DQ 佢噶嘛？系咪啊？喂，而家佢可以用翻同一个理由，可能 DQ 你港大嗰个教籍都未定， 系 好大机会。 你即系我觉得坊间出边嘅情况系今次系想将阿戴耀廷系打到好似梁油当时咁， 系直情系。 即系佢哋建制派嘅朋友话俾我听啦吓，咁啊佢哋嗰啲 WhatsApp group 咧。系封存呢件事嘅， 系啊，我阿妈都喺度讲啊， 系啦、啊，即系连喺度， 啲好普通嘅嗰啲 師奶 同鄉會嗰啲 group 啊， 婦孺啊，普通婦孺都喺度講啊，唉，即係咧呢單嘢咧就其實就完全中曬你計㗎啦。咁啊，你而家自己咧踩，即係明知個陷阱，你踩只腳落去，咁其實就夾住咗㗎啦，個捕獸器夾住咗戴耀廷㗎啦。咁嚟緊呢係一定會即係嗱，你喺環球時報出晒啦，其實同當年打梁油一模一樣，所有嘅宣傳機器開足晒，跟住呢環球時報出社論，人民日報而家好似未出係咪，人民日報就環球時報出咗好多篇，人民日報好似未出、喂，如果出埋人民日報，佢就要當梁油咁搞死你㗎啦，係追殺你。 而家個勢根本就係當你梁油咁打啦，講真。 係啊， 即係你，唉，我真係有時唔明白，但係佢仲要撲出嚟講話，唉，而家政府為23條立法開路啊，乜乜乜，喂，都冇人提呢件事原本，你係撲出嚟話係為23條立法鋪路，咁你係咪想提醒佢定係點樣呢？ 哦，人民日報出咗聲， 我真係唔明白啊。 喂，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来出咗文章咧，话港独违反呢个基本法、刑事罪行条例添。咁咧， 嗱，即系坦白讲，帮你讲嘢咧，就系、是、你嘅言论咧，无论点咧，喺呢一刻香港都一定系唔系犯法噶啦，因为香港暂时系冇任何分裂国家嘅罪行嘅。 系， 咁亦都另外一个问题啦，啲人亦都讲得好清楚啊，即系坊间热烈讨论，就算23条立咗法。都捉唔到你今次嘅，因為你唔喺香港度講嘅。 哦，係啊， 即係香港係冇司法管轄權嘅，嚴格嚟講，除非你係喺香港策劃一件事，一個所謂我哋法律上叫 conspiracy 啊，即係一個合謀，即係例如我合謀犯罪咁樣，我諗喺香港度做，跟住我嘅過程就其實喺香港策劃，跟住後來我只不過實行地點去咗台灣，咁咧香港嘅法院都可以拉你，因為香港都有司法管轄權，就除非係咁嘅啫。咁所以你呢個情況咧，基本上就好困難嘅，就算要捉你都，如果你真係走去搞， 係嗱咁啊，而家其實去到呢個事到如今啦，咁點算呢？戴耀廷點算呢？嗱，人哋有心捕你啦，你又俾人捕到正啦，係咪？咁點算呢？ 其實。你真係問我，我覺得即係吞一吞好似好啲，其實 點樣 即係例如出嚟道歉咯， 道歉有 冇用？我係傾向贊成嘅。 唔係啊，佢道歉未必人哋未必肯放過佢喎。 咁呢、這個哦，咁你個力會緩減咗噶嘛？即係你覺得嗱，當呢件事係錯嘅先啦。咁你出嚟道歉係咪好過你？出嚟頂咧， 會唔會搞？ 即係如果以緩和個氣氛個角度嚟講， 係嗱咁。如果佢出嚟道歉，咁 又或者你可以學下林鄭啦、啊。嗱，林鄭點樣面對當時雨傘運動咧？ 係 出嚟搞個咩咯？搞個高峰會議咯，同啲學運領袖嚇。 咁佢同邊個搞咧？ 佢唔知啊。 唔係啊， 中聯辦咯。 唔係啊，佢冇對口單位啊。而家你唔睬佢噶。你就算想搞都冇用啊！你伸出橄欖枝，啲人係攆手就劈落地下嘛。而家冇用啊嘛，即係咧調翻轉頭啦。佢而家講真係焗住頂落去嘅，但係咧，我覺得好大機會就喐佢嘅教職，就借住呢個藉口啊，就去俾壓力呢、這個。當然可能唔使俾壓力啦，可能李國章已經等炒佢等好耐啦，係咪？跟住仲廣大又換咗校長 啦。其實廣大想喐你好耐㗎啦。 係啊，咁啊校長又換咗人咯。咁好大機會就係趁呢個機會哦，你哋咧即係甚至乎賠啲錢俾你咯，你已經係損害咗廣大嘅名譽啦，乜乜乜乜乜啦，喂，人民日報出埋社論咯，係嘛，出埋海外版啦，咁佢到時喐咗你教職，等你嘅光環拆咗先，跟住咧最大問題係乜嘢咧？就係出邊咧有啲支持佢比較淺黃或者比較咧冇咁深黃嗰啲咧，已有開始有人已經動搖啊，對戴耀廷呢個係最大鑊嘅問題，即係我哋都見到。 唔係，即係一來就唔會贊成你講嘅嗰樣嘢啦。雖然你自己又唔贊成啦，你自己 都唔贊成。 二來就係對於你嘅政治智慧有一個非常之嚴峻嘅質疑。係點解會處理到件事咁樣？ 係啦，唔係你明 知道，因為當日鬧梁油都係鬧你係蠢啊嘛。 係啊， 當然跟住後來又話佢哋係鬼啦，又蠢嘅又係鬼，我唔知點樣兩樣嘢可以即係磨合到啦嚇。但係你而家嘅情況又係蠢，跟住可能後來又會有人話你係鬼都唔定啦嚇。甚至乎 咁照計又唔講得嘅，即係話佢係鬼就咁，好似講唔係好通。但係講唔通都好大鑊㗎。問題就係咧，而家你嗰個叫做處理呢單嘢咧，其實就好大鑊嘅。因為咧，你順德歌情失數二嚇，你出嚟企硬，你到時就可能會搞得你更加金。但係如果出嚟道歉咧，可能你嘅支持者又覺得啊，你點解唔企硬啊？咁樣係嘛，就會覺得要你企硬，就變咗佢而家咧 真係兩邊都進退 維谷。我又覺得佢啲支持者唔係好想佢企硬嘅喎。 係咩？ 我覺得啦。 唔係喎，琴日仲去中仲去遊行去中聯辦示威喎，琴日仲要聲援戴耀廷喎，依個係咩迫害喎，已經去到已經係政治迫害喎，要佢企硬喎，好大鑊喎呢喎。講真啦，插埋戴耀廷嘅光環咧，以後都唔使自己搞雷動。系咪？本身佢就搞雷动啦嘛，系咪先？雷动就雷死好多人啦嘛，系嘛？但系咧，而家我觉得戴耀廷唯一有机会自救咧， 我谂其实咧，佢冇得再搞雷动咧。我谂好多民主派啲人其实好开心，唔会俾佢雷过，唔会俾佢雷死。 咁对于本土派嚟讲，起码芒果佬第一个好开心啦，因为芒果佬就俾雷动雷死 嘅吓，即系唔系？其实好多民主派俾佢雷死咗噶。 哦，你 好多个老泛民咩雷死啊，大佬！ 咁嗰啲老泛民啫，后生嘅就好似冇事嘅，冇乜点事有事。 后生嗰啲就好想雷动雷落去嗰度。 系嗱，咁啊，我觉得佢都有一个自救方法嘅，就系、是、走入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 系，好似咩薄熙来嗰咩？薄熙来条僆。 哎呀，系啊，而家 讲唔到名， 讲唔 到。王立军 系嘛？王立军系啊。咁啊，即係當然啦，行到依一步咧，就即係點解要流亡海外噶啦，係嘛？咁你唔可以好似阿桑奇咁匿埋喺個使館，喺大使館喺嗰個花園度匿埋幾年嘅、啊、大佬，唔得噶嘛。雖然美國佬可能都會保護你嘅、啊，不過而家依個侵上台好難講啊，係嘛？ 哦，得啦，夾住佢掟翻翻嚟 啊！唔使掟，佢直情啊好啊，你嚟美國咧，一嚟到將佢。轉寄去中國領事館 forward 過去，哎呀大鑊啦！到時好似禮物咁樣係嘛？到時咧佢話 petition C 啊，有份 gift 俾你，大鑊啊！唉、哎，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下一節翻再傾過。